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选择，如果再

现预定维修保养，总价六折，真不贵。 厉害了，我的乐车帮， 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 FM 九六九，我是周周。首先，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本周北京的降温会非常的明显，大部分的地区呢能见度也较差。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北京的天气将会以多云到阴为主，天空的云量较多，气温较上一周下降明显，周四和周五还会有降水天气的过程，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的工作。近年来，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优质的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很多家长把目光瞄向了学区房，房产中介正是瞅准了这样一点才大打学区牌。此前也确实有类似的现象发生，150万元买过道学区房更是引发了舆论。近期有报道称，过道学区房可以作为入学资格，对此市教委予以否认，称过道学区房不能作为入学资格条件。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的信息公开平台近日格外的热闹，天天都有高等级的道路发布英雄帖，打算扎堆提及环堵。其中11.9公里的京开高速主辅路都将拓宽，108国道房山段和门头沟段年内也将有新动作。随着天气转暖，北京的楼市也迎来了供应的小阳春。有数据显示，三月份北京将会有23个住宅入市，因受到土地供应的影响，未来月均约有20个项目入市量也将成为极限。目前有项目贴着价格的底线低调入市，有项目呢选择雪藏，商住楼因为不确定的政策风险在加紧出货，而二手房的市场也已经有回暖的迹象。

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我是周周，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最近跟朋友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说一个人长得好看对他的职业发展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其实我觉得外貌在我的眼里只是一项标准，所以并没有绝对的重要和不重要之分，要视岗位的情况而论。而在诸多的岗位当中，到底看不看颜值，还真的要看岗位的区分。所以我们在纵观企业所有的岗位时，毫无疑问，有一些企业的岗位确实是对外貌有要求的，比如前台，比如说销售。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人都是外貌协会。我们在跟一个人交往和相处的时候呢，首先都会看到这一个人的外在，这也就是第一印象，决定我们会不会继续跟这个人深入的去交流下去。所以对于销售岗位来说，在很多的老板眼里，颜值有可能就是这个岗位的标准，所以老板重视颜值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一些研发类的岗位，颜值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有一个朋友以前的公司研发比较难招，但是这家公司的领导偏偏却是一个外貌协会，很多的岗位都要求颜值高，但是慢慢的他却发现，作为研发岗位，关键看的还是技术，看他到底能不能研发出新的产品，颜值高不高跟他研发出新产品的关系不大。所以这个领导后来也就意识到了，颜值并不是最重要的。说到颜值，很多人都会犯这样一种错误，颜值高就是形象好。其实颜值是表示人物颜容英俊或者是靓丽的数值，而形象的定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等各种的感觉器官在大脑当中形成关于某一种事物的整体印象，简言之就是知觉。所以颜值是不等同于形象的，所以可能一个女孩子长得并不是特别的精致，但你依然觉得她很好看，这也就是一个人形象好的因素。而我们在说了这么多之后，单纯的把形象好当做靠脸吃饭还是有一些偏颇的，而且老板选择形象更好的肯定有老板自己的想法。我相信能做老板的人肯定不会单纯的只看外貌，而如果一个人既能把工作做好，同时颜值又高，形象又好，何乐而不为呢？颜值高始终是一个人的优势，这也是人类不可逆转的认知。所以在职场上，我觉得更要看重的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创造价值的能力，要别人看到自己的实力才是真正的王道。不知道对于颜值的问题，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

青年睡眠现状报告显示，睡个好觉成为了青年人最大的奢望。在中国睡眠研究会调查的10到45岁的人群当中，76%的人入睡困难，其中超过13%的人感觉到处在痛苦的状态，睡不够起不来，或者是睡了却依然觉得疲惫，这样的人群更是达到了91%。压力、焦虑、情绪低落也是睡不好的罪魁祸首，可电子产品同样也是帮凶。生活中的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一定要记得逃离电子产品，让自己得到更好的休息。 早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期，诺言对你我不介意，除了挥霍着情绪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